活动时间马上结束，4007108888，4007108888，1000多块钱，您在市面上想买三箱白酒，那是买不到茅台品牌的了，更不要提这款茅台的茅香玉液原浆酒了。1000多块钱，最多就是品牌包包的钱，是您随便吃顿饭的钱。但是今天1999元买到的是3箱18瓶的茅香原浆酒和1000块钱乐化通信网络电话充值卡，三网通用，没有月租，没有最低消费。4007108888，4007108888，保证每一滴每一瓶都是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的原浆酒，真品真酒，如果有假甘愿处罚。400710888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付款。4007108888，4007108888。 各位听众好，咱们又见面了，我是 iVoice。 今天的话题我很喜欢，因为和漂亮有关系，呵呵，不要笑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几天前 CCTV 报道了5天成为微整形专家的新闻，好多不明真相的人为了让自己更漂亮，随意接受美容店的注射，导致脸部出现重大事故。什么是微整形？这样的整形方法还能相信吗？一位合格的整形医生是怎么练成的？今晚照亮新闻身处主持人玉龙，邀请解放军总参总医院整形专家和您聊整形快餐，你敢尝尝吗？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5年9月15日星期二，今天晚上在节目中我们一开始呢先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不过呢今儿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一位我的节目助理也在节目中要和大家来见面了。这位助理呢前几天就已经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呢有了一些比较浅层次的介绍，今儿呢我们来正式的认识他一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玉龙的助理 iVoice， 经过他的允许，今天我也可以在节目中多说几句话了。其实我比他聪明多了，但为了不抢主持人的风头，先让他说吧。 啊，我这助理还不错，挺给面子的啊，为了不抢我的风头，先让我来说。接下来呢，我跟大家先来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今天呢是9月15日，在1928年9月15日，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青霉素的发现使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得到了质的飞跃。青霉素的发现呢，也使他在全世界呢赢得了25个名誉学位、15个城市的荣誉市民的称号，还有其他呢140多项的荣誉。其中也是包括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奖项，这个奖项呢就是诺贝尔医学奖啊。我的助手今天也来了，关于这件事儿他有什么想说的呢？ 的确，弗莱明发明了青霉素，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发现的是什么，对此他一无所知。后来是另外两位科学家弗洛里和钱恩从这个已被人遗忘的发现中挽救了有治疗效果的霉菌，证明了青霉素的功效，并把这项技术奉献给人类，从此开创了抗生素时代。所以会应用远比早知道更重要。 虽然说呢今天啊是青霉素的生日，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呢，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但是呢他并没有将青霉素应用，后来的两位科学家呢将青霉素应用，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啊。今儿呢我的节目助理小爱也跟各位补充了一下这个信息。接下来我们再把时间呢回到1916年9月15日，在这一天呢有一种武器首次投入到战场当中，这就是坦克。在1916年的这一天，在英德战场当中，坦克第一次用于战场上，